伤，在就在受伤，我活该，我爱我会给。

仓库，阳光洒在地板上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 晚安，让记忆送

责无旁贷，也包括你的不可爱。总是突如其来，还让人眼界打开，原来一切值得期待。总是突如其来， 只为你感动骄傲，外面的世界再多纷扰，你依旧把单纯拥抱，生命的旋律越唱越高。今晚听我轻轻唱，我想给你一份爱的力量，听我为你祈祷，听我说说话，我已经打开窗，准备和你迎接每天的太界限的桌椅，下课却卡在一起，我就是离不开你。一路站着溜滑梯，我们说好走到底，因为从此就分离。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，慢慢清晰，吃加了糖的沙西，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，素描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，我想遇见你。